佛經故事呢就是游四門了。上一次我們的佛經故事呢是介紹佛陀的童年，咁現在呢一輯嘅故事呢就係講呢個悉達多太子呢，佢係去東南西北四門嗰度呢，佢開始呀認識到人世間呢係有生老病死呢啲嘅苦惱嘅。咁請各位收聽啦。 嚟啦，悉達多太子嚟啦！誒，讓開啊，讓開條路啊，讓開，讓開！ 太子千歲， 多謝，多謝， 請太子殿下接受小民嘅禮物，願太子殿下幸福長壽。 多謝，多謝各位。 而家太子咁英俊，精神饱满，又有礼貌，我哋加皮罗卫国都系靠晒佢， 真系靠晒佢啦！ 各位老百姓，多謝你哋嘅禮物同埋祝福啦！我一定努力去做好正事，祝福我哋国家兴隆，祝福我哋人民安乐嘅。好、车呢个 吓， 出游真系好啦！原来咁热闹，咁好玩嘅， 梗系啦，太子啊，以后你请求大王准你多啲出嚟玩下，咁咪可以见识下咯。 系噃，车呢个 吓。 啲人民咁擁護我，咁熱烈歡迎我，我真係好感動。我立下宏願，我要勵精圖治，勤政愛民，令到老百姓長久歡樂幸福。 好啊，太子啊，我都好開心啊！我哋翻到皇宮啦喎，咦？皇帝喺大殿嗰度望望下。 係噃，臣兒參見父皇母妃。 嗯， 臣兒出游歸來。有劳父王等候。 悉达多，你翻嚟啦，城内点啊？好唔好玩啊？ 好啊，好热闹啊！ 嗯， 啲人民又好热烈欢迎我，佢哋又献花，又行礼，又祝福，仲送咗好多礼物俾我啊！都唔知几好玩啊！ 系咩？ 父王啊，以后有机会，我想多啲出游。 好，咁你欢唔欢喜过皇室政治嘅生活啊？ 欢喜， 会唔会讨厌啊？ 唔会。我觉得好有兴趣添啊，父王啊， 嗯， 我仲希望能够帮助你，令到国泰民安，我哋继承祖宗嘅事业发展落去。 好，咁就好啦，我了咗件心事咯。嗱，你而家翻入内宫休息一下先， 系， 去啦，去啦。 神意高退， 啊，真系松啖气先，放低咗嚿大石一样啊， 大王。太子精明能干，是一位打理政治的人才，大王可以放心都得了。 是悉达多能文能武，十二岁就封了做武士，十五岁封了做太子，他帮我做了很多事的了、 嗯、 本事他是有的，但是我硬是有个阴影在他心里。 哦， 夫人，你记不记得啊？ 哦、我记得太子出世满月嗰日，阿斯图道长同佢睇上嚟啊嘛。 系，就系、是、呢件事。道长话，悉达多如果在家，会做皇帝，统治四海；如果出家，就会成佛，普度众生。 嗯。 唉，我同好多人研究过，乜嘢叫做成佛？但是个个都不清楚。不过出家修道总之是妥协啦。唉，我放不落的心事就是这样嘢啦。 大王，虽然道长的命相是好靓、不过他又没有说到太子一定要出家。而且太子都已经成家立室了。王妃贤德貌美，小王孙又咁活泼可爱，佢、会好好地过皇室嘅生活嘅，你放心啦。 夫人， 嗯、 你真系我嘅好内助啊！ 自从悉达多出世七日，佢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，好彩得到夫人你将佢抚养成人，又提携教育，先至会有今日成才啫。讲起上嚟啊，我内心都唔知几感激你噶，夫人。 大王啊，做咩无端端你同我客气上嚟啫？ 咁事实系啊， 唔好啦。我哋自己一家人，我好应该做噶嘛。好啦，大王啊，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啦，翻入去唞下吧啦。 好好，咁唞下啦， 嗯。 大自然的风景真是靓，清风吹来，令人心旷神怡，精神爽利的。公我啊， 在 这里这么凉爽，不用泼扇了。 是 太子，这里是农村的地方，你未来惯，恐防那些蚊仔会飞埋来，所以就要泼开它啫。公我 在 奏乐献茶。 是太子，请饮茶欣赏音乐啦。 得啦，系咧，丞相 在。 今日我哋嚟到农村出游，有冇咩特别嘅意义呢？ 太子，我哋以农立国，粮食系最重要嘅生产嚟。如果五谷丰登，咁就好容易国泰民安。所以国家富强同农作物系有好大嘅关系嘅。太子是未来的君王，是很应该巡视下农村的。 那又是。咦，丞相，你看为什么那些农夫不穿上衣的？现在太阳这么猛烈，他们打大赤肋来耕种，用什么晒甩皮啊？ 那些农夫穿不穿衫都是这样的呢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整天出汗，穿了衫盏湿的啫，不如不穿呢，晒下都好闲啫嘛，佢哋成世挨嘅都挨惯咗嘅咧。 咁嗰啲农夫翻到屋企，系唔系会好舒服咁叹翻下噶？ 冇噶，佢哋系贱种嚟，系奴隶啊嘛，系好应份挨苦嘅，冇得舒服噶。 咁咪好唔公平？嗱，我就坐喺树荫下边乘凉，又冇乜贡献喎，但系就有人泼扇，又听音乐，又饮香茶。我就咁舒服喺度叹，佢就辛辛苦苦喺度挨，太唔公平啦！ 太子，你系点同呢？你系贵族啊嘛，大凡天王神都要特别照顾你噶。 哎呀，咁多虫捐出嚟嘅，啲鸡鸭雀仔追住嚟啄食噃。 啊，系啊，耕田啊嘛，啲泥土爬松咗，嗰啲虫咪出嚟咯。 诶、哎，你睇下，啲大鹏鸟又追住啲鸡噃。 好得意啊！ 车力 啊， 点解你话得意啊？呢啲景象系弱肉强食啊！ 车力啊，乜今日太子讲啲问题好似咁深奥咁嘅？平时唔系咁噶， 佢平时唔系咁噶，冇嘢噶，少出街啫嘛。如果大王准小人多啲车太子出嚟玩，咁太子就唔会觉得咁奇怪，会少好多问题噶啦。 系啊。咁我一於奏禀大王，准许太子多啲出游，多啲接触民间疾苦，咁太子嘅疑问自然减少啦。 太子啊，你又是谂乜嘢？ 哦，冇嘢，我谂翻农村嘅弱肉强食状况啊！ 唔好谂呢啲嘢啦，大王见你唔开心，佢特别要你喺醒度玩噶，佢仲叫人张灯结彩，粉饰一番添。你睇下，几光鲜，几辉煌， 系好靓添。车力啊，天气咁热，不如叫啲侍卫坐低休息一下啦。只是我和你坐架马车得了，不用惊动老百姓了。 好啊， 起听。太子有命，众侍卫坐低休息。 遵命。 太子啊，呢度系东门，有好多店铺噶，我哋过去嗰边啊。 好，不过我唔想去啲人烟稠密嘅地方，出城外行下啦。 好啊。 车力啊，你睇下，企喺墙角嗰个系咩人嚟噶？佢个样咁丑怪嘅。 太子啊，嗰个系老人家嚟啊。 老人家？ 嗯。 佢背脊都弯曲晒，皮肤又打杂，须发都白晒，行路脚步浮浮，行几步就喘气。嗯，睇佢个样子，好似眼蒙耳聋咁，论论尽尽嘅。点解会咁噶？ 衰老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。 那我会不会衰老啊？ 会的，人人都会啦。太子啊，不如去南门那边游玩下啦，好吗？ 好。 嘿，太子啊，呢度就系南门啦，出咗南门就系郊外啦，风景好靓噶。 系咩？ 嗯。 车力啊，那个踎喺树下边嘅系咩人嚟啊？ 太子啊，佢系有病嘅人嚟噶。 哦，有病嘅人咩系咁样嘅咩？佢骨瘦如柴，痰多气促，仲不断呻吟，点解会咁嘅？ 疾病系人生所难免嘅，病起上嚟啊，好辛苦噶。 哦。咁我会唔会有疾病噶？ 会噶，你病起上嚟啊，一样系咁添噃。 车力啊，去西门行下啦。 好啊，唔见呢啲麻烦嘢仲啱。嘿，太子啊，到西门啦！ 车力啊，点解嗰边嗰班人哭哭啼啼咁嘅？佢哋做乜嘢啊？ 太子啊，呢啲系葬殓嘅仪式嚟噶。咧喺棺木里边嘅系死咗嘅人，跟喺后边嗰啲系死者嘅亲属嚟咯。 咁呢个死者去边啊？ 死者被埋葬之后，从此阴阳永隔，再冇机会同亲人同埋朋友相见噶啦。 咁我会唔会死啊？ 太子，将来日子一到啊，你都一样会死亡啫。 哦，车力，你要诚实啲，你要讲真说话俾我知啊。 啊，讲乜嘢啊？ 父王话过俾我知，佢话我要乜嘢就有出现，我拒绝嘅就会消失。唔通佢呃我嘅？ 大王冇呃到你啊，佢讲嘅都系真说话。不过大王能够俾你嘅，只系人间富贵。权力而老病死是大自然的法则嚟嘅，大自然的法则冇人可以抗拒噶。 车力，你呢句说话是真嘅？ 车力梗系讲真说话啦。嗱，老病死是人生难免噶嘛。 哦，车力，我唔想睇落去，我哋离开呢度。 哦，好啊。 嘿。 呢度系北门啊！ 哦，咦？点解呢个人嘅衣着咁特别嘅？老人家，请问你系边位啊？ 我系沙门，系修道人。我讨厌生老病死嘅苦恼。 沙门，你系做乜嘢事务噶？ 我学道，学习戒律、禅定。智慧， 咁你会得到啲乜嘢结果呢？ 学到成功，我会解脱生老病死各种苦恼，达到永恒嘅自助。 好啊，沙门， 多谢你开启我的茅塞，我将会通过解脱大道，超越生老病死的苦恼。车力，立即返回皇宫，我要同父王讨论一些问题。 知道。